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杨乃文，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社会秩序维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删除异议拘留相关条文，落实保障人权。民进党团书记长李俊毅说，如果没有前脚就该关，明显的违反宪法。所谓异议拘留，是指没有办法缴清罚款，以300元以上900元以下折算拘留一天，但是拘役拘留期间不得超过5天。现行社会秩序维护法规定，如果罚款逾期不完全缴纳者，检察机关得申请异议拘留，或者是在罚款应完纳期间内，被处罚人得请求异议拘留。民进党立院党团提案指出，拘留是直接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方式，除了应该符合宪法第23条的比例原则之外，也要符合宪法保障的正当性法律程序要求。经过协商之后，初审通过删除异议拘留的相关规定，只保留条文中被处罚人如果经济能力不佳，可分期缴纳罚款的规定。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夫妇的豪宅风暴尚未止息。一周刊今天报道，韩国瑜的妻子李嘉芬在卖出东方明珠房产赚了1642万，但是李嘉芬事后在申报所得税时短报了444.4万元的收入，被中区国税局认定必须要补税81.8万元，同时处以漏税金额1/2的罚款40.9万元，合计122.7万元。李嘉芬不服提告，最高行政法院在2016年判决仍需缴税定验。韩国瑜竞选办公室发言人叶元之表示，这是一般小老百姓都会遇到的问题，绝对不是逃漏税。叶元之说，当初李嘉芬在缴纳税款的时候委托会计师处理，会计师根据国税局当初核定的税额去缴，缴完之后过了5-6年，突然收到国税局的补税单，用另外一种计价的方式，会计师认为有争取权益的空间，因此才会提出诉愿，这绝对不是什么逃漏税，是很不好的人格抹杀。叶元之话锋一转，反批蔡英文的总统他的哥哥过去曾经买假发票还被罚了1000多万元，才是真的恶意逃漏税。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今天在宜兰举行青年乡亲座谈，有青年问到韩国瑜对共谍案的看法，韩国瑜重申哪有间谍跑去拍沙龙照的。话锋一转，韩国瑜反问现场的民众，如果间谍今天说支持蔡英文总统，一定会被认为是在说谎，因为台湾90%的媒体都被民进党控制，媒体在退步堕落，不敢监督总统，执政只要买通媒体就可以连任。韩国瑜强调，谁有权力谁就该被监督，但是90%的媒体不敢监督，全部都在监督反对党。说到激动处，韩国瑜继续批评媒体在退步堕落，更指有媒体老板炒土地变更地目获得暴利，而执政党讨好媒体的方式，媒体就是修理执政党的对手作为回报。韩国瑜强调，我国的民主走向黑暗，媒体走向堕落，将来任何人执政不用努力不用打拼，只要买通媒体抹黑对手就可以连任。在新北市新庄区经营当铺的男子林商彦，昨天驾驶寄来的法拉利360跑车在辅大附近逆向撞死超商苏姓女职员，新北地检署今天讯后以过失致死罪谕令林商彦20万元交保。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70点，来到11647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088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97点，来到23470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8点，成为2129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点，成为290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5点，成为9661点。香港证指数下跌10点，成为2690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点，成为3210点。世界射箭锦标赛金牌得主雷千莹今天跟小学弟苏宇阳联手，在泰国曼谷举行的亚洲射箭锦标赛反曲弓混双金牌战，以1-5不敌南韩尹恨居次。两年一次的亚洲射箭锦标赛今年移师泰国曼谷，这场比赛也是明年2020东京奥运反曲弓资格赛。不过中华队在今年世锦赛已经提前取得男女共6席满额参赛门票，因此今天的这一战纯粹是为了荣誉而战。东北季风影响，今天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雨，不排除局部大雨。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台南以北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沿海公共地区跟澎湖、金门，容易出现8到9级的强阵风。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徐立信阿信啊，正参选中正万甲立法委员。中正万甲需要一位找到、看会到、未选前挂布料、选后就落跑的立法委员。11月30日拜六下晡1:30，伫西门捷运站6号的出口，阿信啊，竞选立法委员造势大会，欢迎大家11月30日下晡1:30，西门捷运站6号出口，做伙来到老日。 Hello, my name is Ethan. I'm the first grade. I enjoy having class with my friends in brain maps. In the future, I dream to be a professional baseball player in MLB. Thank you. 我是 Ethan 妈妈，接触大脑地图8个月之后，发现她的发音、口语流利度、阅读故事的理解能力都大大提升。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嘿，我是林心迪。自己的健康是给家人及自己最好的礼物。长颈有机褐藻糖胶是采用澳洲无污染纯净的海域，以冷水缓护萃取高达90%的硫酸基，珍贵又独特，拥有多国的有机认证，能及时补充人体每日必需的营养素。来电者可赠送健康福袋，0800-0801-999，0800-0801-999。 谁呀、啊？这么难搞！ 谁跟你说我本来就难搞？我的火爆不是无理取闹。你 张志成2019全新专辑，你是不是张志成？ 哼，我本来就难搞。 海蝶音乐。 To be or not to be, to be or not to be。 面对爱，你的选择是什么？魏如萱 Ophelia， To be or not to be。 打破英美销售最快纪录，全球26亿串流收听，刷新告示牌38年纪录。苏格兰甜心路易斯·卡伯迪，地狱般乏味的程度，环球。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谷谷吕思伟。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要 you know sometimes 若能表白我心中的依赖，你我当初也不必那么爱。若能敞开把真相说出来，这一段故事不会太精彩。种种意外若能够明白，那生存意义又何在？若能推猜这一切的未来，我干脆吃掉工作买大菜。 Because 爱是妒忌，爱是怀疑，爱是终极呼唤想的真理。 Because 爱是游戏，爱能叛逆，所以别把这游戏看得太仔细。 No no 若能表 2:12，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是2019年11月27号，我是欧马克。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陈奂仁跟伊森陈奕迅《爱是怀疑》。现在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今天星期三啊，为你送上一些欧美的流行新歌排行榜金曲啊。同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有一位特别来宾。这位特别来宾呢，可能如果你每天都在听飞碟联播网的话，你在早上的时候你已经很熟他。他就是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大家会叫他理事长啊，理事长好啊。等一下理事长会来到飞碟联播网，第一次出现在下午时段。然后呢，因为今天是星期三，所以今天星期三呢也是我们的周三的告解日跟告解室的时间。那告解日跟告解室的时间呢，也欢迎在下午的3点钟过后一起来反省一下，一起来面对一下自己的脆弱与内心。 Young life flies out the window, yeah. It's not the time that changed us. It's the dreams that we were chasing.Come back to haunt us eventually. That's why every morning at the dawning, tell your darling. 最近呢，刚刚过生日的我，然后生日都是传统吹蜡烛的时候许三个愿望。那很多人就会说，那你许了什么愿望呢？我许的愿望，第一个愿望是我希望可以有 jumper， 就是穿越时空的能力。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 Alicia Keys 的新歌，叫做 Time Machine。 好，因为其实呢，每年的生日或是什么过年，我很快就要新的一年了嘛，对不对？那大家新年又有什么新的目标吗？常常在许这些目标愿望的时候，你许下去就觉得哎，人都已经长那么大了，你也知道你许的愿望会不会做到，对不对？对啊，就何不干脆就许一些，如果真的要有愿望的话，我希望就是像神灯精灵那个样子的愿望，可以帮我做到很多很多凡人做不到的事情。 什么支撑要过陌生，静静看着凌晨黄昏，你的身影失去平衡，慢慢下沉，在空中盘旋，爱我呢我看不见，也许爱在梦的另一端，无法穿过在真实的空间，想回到过去，试着抱你在怀里，手却断裂， 叫 Alicia Keys 的 Time Machine 时光机器。如果时光机器的话，当然你可以去未来，你也可以回到过去。如果你真的人生活到现在，觉得哦有好多 regret， 有好多懊悔，好多的遗憾，你想要回到过去去改变的话，给你个时光机，你要回到过去，你要做些什么改变呢？ 想回到过去。 今天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周杰伦的《回到过去》。今天呢在一早起床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娱乐新闻，影视新闻，然后这个新闻真是吓了我一大跳。因为在我心中之前呢，以前在青春点点节目当中曾经有举办过这个单元，就是帅哥擂台，就是请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觉得你心目中的帅哥是谁。那今天的这位他就是我心目中的帅哥，就是高以翔。可是没有想到他在27号，也就是在今天的凌晨的时候，他在中国录综艺节目却突然就离开了。然后我觉得很惊吓这件事情，而是在录影当中，在微博上面呢有人就是还原当场的情况，说那个时候是凌晨1点多在录影，然后高以翔跑步跑得非常累，嘴巴里面呢不断地说着说我不行了我不行了，突然就昏倒在地。第一时间呢工作人员还以为是节目效果，就没有立刻上前救治。之后呢所有参加的艺人通通都跑过来关心状况，医生呢做了将近10分钟的 CPR， 到2点多的时候才送往了医院。 成了曾经，全剧终。 间漫长工作已点亮起，这故事好像真实又像虚幻的情景，只是那好不容易被说服的自己，借口又顶不住懊恼的清醒，好后悔好伤心，想重来行不行，再一次我就不会走向这样的结局，好后悔好伤心，谁把我搬回去，我愿意付出所有来换一个时光机，对不起独自回荡在空气没人听，最后又是孤单到天明，想重来行不行，再一次我就不会走向这样的结局，好后悔好伤心，谁把我放回去，我愿意付出所有来换一个时光机，对不起独自回荡在空气没人听，又是孤单到天明，最后又是孤单到天明。 对啊，所以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觉得哇天啊，然后他才35岁，对，然后发生猝死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实际上他录什么节目，然后那个节目不知道他体能操到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不知道他的睡眠充不充足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就只是看到这个新闻，唯一就只能觉得大家真的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啊。平常要睡饱，吃饭吃的营养健康，工作压力不要太大。 Yesterday, you wake up and time has slipped away, and suddenly it's hard to find the memories you left behind. Remember, do you remember the laughter and the tears, the shadows amidst the yesteryears, the good times and the bad you've seen, and all the others in between. Remember, do you remember the times of your life? Remember, will you remember the time?

2019飞碟空中义卖会12月2号到13号暖心登场，义卖商品有奥斯汀寝室爱心提供的好好睡敬老福袋，义卖所得全数捐给中华民国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邀你一起支持老人圆梦计划。 我是吴清峰。 航行太空，心太空，是你在怂恿我，有一次有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回首有行踪，是你在梧桐，我有一次又一次你在洪水中。飞碟 时间来到2:33，今天呢，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欧马克。然后第一次在下午的时间看到 Richard 理事长，掌声欢迎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的张理事长 Richard。 是，马克好，还有我们飞碟的听众，大家午安。哎， 哎呦， 第一次上你的节目，哎。 哎呦，理事长好哦。那其实呢，今天会邀请到理事长还是要感谢就是听众朋友们的推荐，因为刚刚理事长讲，平常大家可能在这个早上就是童文杰的节目生活同乐会的时候，就是每个月会看到理事长， 我一个月会上一次。 对，然后呢这个就有听众建议理事长说，哎，你可以来下午啊，那个下午这个时段就是大家都没有看过你啊，没有听过你啊，所以今天理事长就来了。那可能要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理事长来会告诉我们什么讯息，因为其实你知道现在今天是11月27号嘛，所以期中考已经考完了，然后呢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孩子们就是要成绩进步啊，然后或者呢是现在可能很多职场上班族想要自己就是努力学习一些第二专长或是精进自己的第二外语。那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理事长呢，其实就是要来分享这一件事情要怎么做到，要怎么样轻松可以读书，可以有好成绩，怎么样可以轻松学到第二专长呢？ 是的，很高兴来上这个时段啊。那个我今年中秋节的时候呢，我回台湾，因为我大部分现在在国外啊，那我就办了一个全台湾北中南各地的免费的演讲啊，结果全部都爆满，你知道吗？我就现场教大家怎么样提升记忆能力，怎么样轻松的把英文给写好，就是说怎么样去讲英文。结果呢，就怎么去讲英语了啊？结果都是爆满。那后来我才发现呢，因为连续假期，很多家长哦都打电话到我们协会来说，希望再追加场次。那因为他们连续假期要带孩子出去玩。都是这样啊，所以我这次回国呢，我上您的节目呢，我特别针对这个周末呢，我在台北、桃园还有台中，好，这为你的听众呢，我特别安排了一次的免费的演讲。 OK， 那其实呢，提升记忆能力是很简单的事情， 最 重要就是方法要对 哦， 只要用对的方法，然后我们的记忆过程中间有逻辑呢，读书真的可以事半功倍啊。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像台北有一个计程车司机林先生呢，他因为他儿子呢在念小学的时候成绩几乎都班上最后一名 哦， 那你知道我们当家长的呢不管孩子成绩好不好，其实都很担心怎么办， 好也会担心，不好也会担心， 对好要更好，但是不好的就更害怕，然后通常都送补习班，可是成绩还是没有进步嘛，所以后来刚好他到我们协会来，刚好碰到我就跟他沟通了，我说其实呢不要给孩子太大压力啊，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呢因为想不到什么办法，然后都会用比较的方式，比方说家里有两个小孩，老大通常成绩会比较好，其实呢老二呢他不是不认真，其实但是他的压力很大，因为姐姐或 哥 哥成绩太好， 哦、 对他压力很大，但是父母常常都会忽略这个啊、哦。OK， 好，所以呢，那个林宁静老师他这个计程车司机就是出现这个问题啊、所以后来就是这个小的呢成绩很差，然后我就跟他说不要给他压力，然后呢来学脑力开发，好、结果那一个学期这个孩子呢就班上第二名 了。一个学期就这样，从最后一名变第二名。 对，没有错。所以呢，其实尤其是越小，小学、中学，这都很简单的事情啊、那当然，你说像今年我们很流行一个笔记，那叫做北一女中学霸的笔记。 哦，对，而且他在那个， 他在网络上拍卖他们的笔记， 卖了很多钱呢， 听说卖了200-300万。 对啊， 哎，对，那国税局也给人 家盯上了。我说哎呀，这个扣税哈，扣大人的税就好了，这小朋友这么难得啊。但是学霸的笔记呢，你仔细看，其实就是我们协会一直在教大家脑力开发怎么样做笔记的技巧。 哦， 它的优点就是什么呢？你只要花一点点时间，用点头脑好好去整理笔记， 嗯， 那基本上整理完你大概就可以记住了。 哦， 那可以记住你就不用一直花时间读书嘛。 嗯哼哼， 好，就像英文来说也是一样哦。 嗯， 我们有一个脑力开发这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哈，他是企业二代，那就跟我说他毕业以后要去美国念书。 嗯， 但是他的英文成绩不好，比方说多益满分990分，他只考了400多分。 嗯， 所以他当然就很害怕嘛，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将来要继承事业啊。那后来经过我跟他跟协会的英文老师 Steve 沟通以后呢，你会发现呢，这个他的英文观念呢是错误的。为什么？他太重视发音跟文法。 哦， 那为什么呢？因为补习班都是这样。哦，你发音不对啦，文法不对。其实马克你也知道，有很多东西呢，你说我们北部的人讲闽南话跟南部的就不太一样。 哦，那个腔不一样。 对啊， 是不是？ 还是可以沟通嘛，是不是？ 哦， 所以这个不要去逼他。 好，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要死记硬背。 好，嗯， 那当然因为他已经20岁了，他去补习班呢都要跟高中生一起上课，因为他英文程度太差，所以后来他也就不愿意去。 嗯， 其实这个跟我们很多职场上的朋友是一样的。 嗯， 30、40、50、60岁了去补习班想要补英文呢，结果呢 害羞， 哎，对对啊，你必须跟小孩子一起上，你就不愿意嘛。 嗯， 结果后来这个这个学员叫 Jerry 了，哦，他后来呢他的英文呢多益呢2个多月就进到685分。 哦， 我听说最近这样经过半年了啊，他大概有815分了，好吧？所以呢，现在对英文充满了信心啊。那各位可能在广播里面常常会听到，我们飞碟广播有一段话叫做“我是台中张雅婷”。 哦，对对对对 对，我高中英文都一考965分。 是是， 其实雅婷是我女儿。 什么？ 哎，她是我女儿啊。啊，讲到这个我就心花怒放了。为什么呢？ 就开心得意了。 对，因为十几年前当时我人还在台湾，然后呢我住台中，然后孩子呢读的是私立学校， 嗯， 所以一直补习，所有同学都在补习，甚至以前家教。那我长期在国外呢，我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 嗯， 像美国来讲不需要嘛。 嗯， 是不是？ 嗯嗯嗯， 回家最重要，孩子回家动脑去思考怎么去做功课做笔记，然后呢回到学校要跟老师分享同学分享。但是我们台湾不是这样啊，我们都是做好笔记然后交给老师，然后老师拿回家去改， 嗯， 都是这样。 嗯嗯， 所以根本就没有互动啊。所以后来我就带着2个孩子，一个小一一个小四呢，搭车呢到台北学脑力开发。 哦， 结果呢很快的，后来孩子读书就轻松愉快的。像我女儿呢，她国三的时候全民英检中高级就通过了。 嗯， 然后最更重要是她其他的成绩也都变得很好。 哦， 那我更高兴的是她花的读书时间很少，就晚上回家， 嗯， 大概30分钟、40分钟，把整天的功课给复习完就可以了。 哦， 她就记住了，成绩变好啊。哦，那当然已经年底了啦，我们上班的朋友呢，我们都想增加收入嘛， 想赚钱。 哦，对，想赚钱。可是问题是，碰到周末大家都说很忙，为什么？要么就忙着出去娱乐，要么就忙着睡觉， 对， 都是这样。所以最重要就是你愿不愿意改变现状。好， 嗯 哦，像我们合作金库银行呢，就有一位乡里啊，哦 嗯， 然后非常认真。那他当了乡里当了7、8年，他一直升不上去。 嗯， 后来发现说他的记忆力不好，这是他自己说的。 嗯， 他说我记忆力不好，客户的名字我都记不住。然后呢，更重要，我们发现是他的个性内向。 嗯， 他根本就不愿意跟人家交际应酬，不愿意跟客户互动。 嗯， 所以后来我就鼓励他到协会来学什么呢？学怎么样快速提升好的记忆能力。 嗯， 能够把所有客户都给记住。 嗯， 然后同时呢，加强他的表达沟通能力。 哦， 还有一个很重要，主管一定要会的简报技巧。 嗯， 所以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就完全改变了，然后不到一年啊，他已经升上副理，听说现在已经升上经理了。 哦， 所以其实只要方法对啊，不管是谁都一样。 嗯， 我们台北还有一个同学叫魏大比同学啊， 嗯， 他呢今年也轻松考上了高考。 嗯， 好，所以啊，我们上班的朋友，如果你想要比别人强，或是你家里还有孩子一直没有办法升迁啊，必须要先试着改变，然后呢有一个流利的语言能力。 嗯， 我指的当然一般是英文了。啊， 是是， 更重要其实表达沟通这些能力呢，如果都能改善， 嗯， 人际关系就好了。 哦， 收入就会增加。当然大家最在乎的其实还是英文。 嗯， 啊，就是说啊，尤其是听众里面很多成年朋友，甚至50、60岁的朋友呢啊，都希望能够在短时间能够 缩英语。可是呢，这个相对的，你必须在短时间一两个月之内能够记下大量英文单字。好，所以呢，那这个方法又不能用那些旁门左道的方法哦。市面上有一些、就是教你用什么特殊方法， 呆脑兽。 哎，对，绝对不要，千哎对，千万不要，好不好？因为那个，所以马克也知道啊、所以 那个真的是遗害哦，这个受不了。不， 那个可以记到几个单字。可是你要记到能够跟外国客户用英文讲话，那是不可能的 哈、 所以我先告一段落，就是说我这个周末呢，就从礼拜五啊、我在台北、台务园、台中啊、这个周末会有三个小时的免费演讲哦。那特别增加一个礼拜五，因为有些家长呢，或是企业老板啊、他没有办法在礼拜六日出门 ，OK。 所以呢，我特别增加这个哈、那有兴趣的详细资料，麻烦你打电话到我们飞碟电台来登记一下， 好， 02-2369-9630。2369-9630，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进来。 现在就可以打。 对，但是因为电台只有一支电话哈、我怕打不进来啊、所以建议年轻的朋友呢，请你直接先到脸书 FB 呢去看中华前脑开发记忆协会，协助的协，开会的会，直接登记各季的场次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学会其实不仅仅只是在教英文而已，它也教表达，也教人际关系，这样子。 对，最重要是记忆啦、然后同时把所有数字、文字、英文还有其他的都把大家教会。 所以一样同一套逻辑，你用这套逻辑去学英文，其实你也是可以用这套逻辑去学中文，就是用我们的母语去怎么样去，譬如说表达自己，怎么样去做简报，怎么样去跟别人沟通。那如果今天就是我不是要特意的学英文好了，那我今天想要改善的是我自己这个逻辑思考能力，那这个协会也有这样的课程可以帮助我吗？ 主要前脑开发记忆协会最主要就是教你逻辑思考能力， 就最主要是这个。 对，英文是附带的，因为你会了之后连英文日文都很简单啊、所以呢也不用花钱。为什么呢？因为协会怎么样左右脑并用就可以了、那因为我们的左脑控制身体的右半边，右脑控制身体的左半边、所以如果有来听我们的免费演讲大概三个钟头左右呢，我现场就会把你教会的、那回家你就自己练习，也不用花钱， 这么厉害。 对，所以我还特别提醒大家呢，读书真的不要死记硬背，更重要的，我们非得有一些听众年纪比较大的、记忆跟年纪一点关系都没有， 没有关系，是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 不要小看自己，你只要学会方法，就是，所以等于是如果去听这个课程三个小时，你就学会一套方法， 对， 这套方法可以对你的人生有很大的帮助。 对，如果你想再进阶，再更进步，你当然可以来协会上课。如果你觉得说，我这样就知道道理，我回家认真练习，其实也可以， 也可以。好，所以现在就是要特别的注意咯。等一下那个我们还会再跟大家讲的是那个报名的专线，跟就是大家可以去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的 Facebook， 去脸书直接看到就是有什么样的讯息跟讲座。这三小时的讲座我觉得非常值得投资啊，如果说你听了一下以后你自己回家就可以自己练习的话，这对人生三个小时换一辈子很划算啊， 而且不要花钱。 对、对，理事长说这个学会除了在做这个学生的成绩提升之外，上班族也有第二专长的培训吗？ 对，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主要是我们有通过行政院劳动部的 TTQS 认证，就台湾 Training Quality 的这个 System 的认证啊、这个我上任之后花了两年多时间才把它整个调整好，检查通过啊、所以有很多企业呢就委托我们在训练公司的干部主管，甚至于老板自己也过来提升记忆能力，同时把表达沟通简报能力全部都学会啊、所以我在这里呢也就顺便训练我们协会假日兼差的脑力开发讲师。所以我鼓励我们飞碟的听众呢，在50岁以内好的年轻朋友，趁着年轻有时间有机会赶快培养这个第二专长。最重要是学经历都不重要。像我们目前的老师之前训练过老师，目前年纪最小的19岁还在读大学。还在读大学。年纪最大的呢76岁。一个上市公司的一个老板，你知道吗？他因为太闲了没事做，他就学的这个。但是我目前的学员呢，最小的是小学一年级，年纪最大的是我们飞碟的听众，以前的听众，88岁的小北北呢，是我们最年纪最大的这个学员。所以欢迎各位呢有机会提升自己，甚至于培养这个第二专长，替自己加薪赚钱。 那好，那现在我想要问一下这个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在刚刚理事长讲了，就是这个周末就有免费的讲座，然后在全台湾各地。刚刚理事长说有在台北，有在桃园，有在台中嘛，对不对？这个免费的讲座，然后是理事长，我们在现场会看到你吗？ 对，我会亲自指出，我讲的一定是我自己有在场啊。哦，我多数时间在国外演讲跟上课呢，在国外收费大概$100，好像我最常在日本就是要说啊10000块日币哦，好，大概2800左右的台币哈。然后到中国呢，中国 应该更贵吧？ 更贵，没错。对， 中国那个市场非常非常狂热跟大。 中国最可怕的是，你不管收费多少呢，它都爆满。 对， 你说300个人，它就照样300个爆满哈、哦。所以呢，有机会呢，欢迎各位过来听我的免费演讲。哦，回台湾是免费的哈、哦嗯。那因为我60几岁了哈、哦，我觉得能奉献就奉献哈、哦。那飞碟的朋友来这就跟好像在开同学会一样，你会看到哎谁哪些人在听飞碟，你看就哦原来跟你是一样的啊、哦。OK 啊、在利用呢在。听免费演讲的时候呢，啊，同时学会这其他的能力。嗯，好，其实不敢开口讲话是多数人的一个困扰， 说自己太内向或干 嘛的。对，尤其是面对陌生人，我常常碰到很多年轻朋友啊、哦嗯，他因为没有自信，加上没有练习讲话的机会，好、哦，所以他连应征工作都没有办法。 是， 哦，想一想，现在像今年毕业，现在都已经11月底了，嗯，很多6月毕业的孩子到现在还找不到工作，嗯，为什么？你会发现他们最主要是不善于表达沟通，嗯，他讲不出来，嗯，哦，所以如果你想要改变自己，想要增加收入。好、哦，还有最重要的是让孩子读书更有效率呢。好、嗯哦，就马上行动啊、哦！那我这次回国呢，特别安排的免费提升记忆力的演讲呢，时间请大家记下来，就是后天11月29号，嗯，星期五下午的1:30到4:30。 好，11月29号星期五下午1:30到4:30 啊、哦，然后11月30号星期六早上我还会在台北的西门町，这个1:30到4:30也是台北啊、哦嗯、，OK， 在西门捷运站那边啊，11月30号星期六早上啊还有一场啊，都是协会的教室 是， 然后下午2点会到桃园的妇女馆啊、嗯，然后12月1号星期天会到台中，嗯，那当然飞碟的听众非常多，南部的听众呢啊、就等下一次我回国再办、哦、一定是可能到圣诞节了啊、哦、所以3小时的提升记忆力跟表达沟通能力啊、哦、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现在登记啊、哦嗯嗯、那北部的听众特别多，我刚刚特别提了一下、嗯、增加了一个后天星期五下午1:30的场次， 是， 所以再提醒一下，如果有企业老板啊或老板娘你假日要陪家人不方便出来、嗯嗯、你可以利用这一场登记这一场过来 星期五下午来、 哦、哎对好 OK， 那如果家里有小朋友啊、哦他也需要提升记忆力跟表达沟通能力呢，个性内向，你就利用周末再过来啊、嗯哦。那当然我座位有限了，我特别保留给现在马上打免费电话到协会的各场次25位听众都可以入场 哦。那我用我的年轻时候的老板啊、哦、讲的一句话做结论 哦。我年轻的时候在 American Express 美国运通公司那老板呢叫现在是公益平台基金会董事长叫严长寿先生好、嗯哦，他讲了一句话，他说10年后你想过什么生活，你现在正在做决定。嗯 ，OK， 有兴趣的朋友，你现在就打飞碟的电话02-2369-9630。2369-9630啊、哦嗯，那一样的，我建议年轻朋友呢，你直接到脸书 Facebook、哦、 中华前脑开发记忆协会协助的协开会的会、嗯、直接登记，我们就从这个礼拜五试着开始来解决一下啊、读书记忆力不好。不敢表达沟通的这个问题啊、嗯哦，那但是我拜托一下，因为场地有限，登记的朋友还是请你一定登记之后一定要过来。 好、 哦，我们不要占到别人的机会。嗯， 今天也要非常非常感谢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的理事长，就是 Richard 理事长，特别就是哎从国外回来，然后就赶快就告诉大家，就是我只有这个周末有空，然后开了这几场这个免费的免费的这个预约的座谈会，然后呢也欢迎大家就像严长寿这个讲的嘛，就是你现在10年后你想要做什么事情，现在就开始做这个决定，现在就要开始改变。今天要谢谢理事长。 好，谢谢。 和眼睛，我以为这样就能够离你越近，不想也不愿这样对你出现，你想到第一排的存在。

青春要留在对的环境上。我是杨景华，快来华悦城，捷运 A 七站进出超便利，购物商场随时去 shopping， 水景公园第一排真的好美。华悦城， 首付29万买2至3房，捷运 A 七站唯一真爱，新复发华悦城，03-397-8877。 我是高雄医学大学附设中和纪念医院吴怡珍医师。若您出现长期慢性腹泻、盗汗、低血糖、反复性胃溃疡、热潮红、心悸、皮肤炎等神经内分泌肿瘤10大症状，请尽速至胃肠内科进行进一步诊断。 台湾诺华关心您。 花莲蝴蝶谷温泉度假村有漫天飞舞的花蝴蝶、森林步道和芬多精，可以享受室内美人汤与户外露天黄金汤双温泉，还有导马吉和原住民歌舞表演。1泊20双人房5900元起，订房专线03-881-2377。 忙碌的您值得拥有更好的睡眠品质，40年专业最懂你的需求，上品寝具床垫馆，越睡越美丽。胶原蛋白床垫寝具创始者，上品寝具床垫馆，床垫、寝具、家具、家饰一次购足。上品寝具床垫馆40年中庆最盛大感恩回馈，买上垫送下垫，冬被、毛毯第二件半价哦。请上网搜寻上品寝具床垫馆。 乘着音乐去旅行，用音乐探寻世界。 所以我还是想你慢慢的走。 东西方文化交流跨国打造，张信哲全新单曲《慢慢走》，潮水音乐。 2019飞碟空中义卖会12月2号到13号暖心登场，义卖商品有品玉方爱心提供的致青春胶原蛋白、玫瑰珍珠粉、金银花蜂蜜保湿洁颜皂，义卖所得全数捐给中华民国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邀您一起支持老人圆梦计划。 大家好，我是小马倪子君。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环保署函文给台中市环保局解释，台中火力发电厂固定污染源许可证有10%的容许差值。国民党台中市议会党团今天召开记者会，抨击中央践踏地方自治权跟民意，让台中人用命来发电，并且连署反对中央放宽10%生煤许可量，同时扬言结合彰化、南投北上抗议。国民党团书记长张静芬表示，环保署前一阵子强硬地通过台电在中火增加2部燃气机组，国民党团赴中火抗议，中央依然充耳不闻，现在变本加厉再让中火增加100万吨的燃煤量，国民党团不容许中央践踏民意。环保署则指出，10%的容许差值是根据现行固定污染源设置操作及燃料使用许可证管理办法的规定，而这项规定是延续民国90年11月7号修正发布的既有内容，已经存在18年之久，是台中市政府对法令有所误解。宪兵指挥部昨天晚间在脸书预告，由宪兵官兵编剧以及参与演出的保防单元剧《布线》将在明天隆重献映，但是国民党立委陈宜明在脸书贴出一张《布线》的单元剧剧照，并且指途中遭到逮捕的人士外观跟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神似，质疑影射韩国瑜就是匪谍，痛批国防部违反行政中立，让台湾花了数十年来的军队国家化破功，民主倒退路。县指部今天表示，剧中演员都是由官兵选角担任，并且经过当事人同意扮演相关角色，请外界不要过度的臆测或者是做政治化的解读。宪兵指挥部也强调，坚守行政中立、军队国家化的立场，奉行保国为民职责，也欲请国人放心。 目前脸书上的这张照片已经删除。2020总统大选逼近，根据 ET Today 新闻云最新民调，如果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落选，或者是国民党立委席次没有过半，高达 72% 点的民众认为现任的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应该要辞职下台。其中政党倾向为国民党的民众高达 85.4%， 认为如果国民党败选，吴敦义要辞党主席。各党不分区名单告一段落，民调显示有 27.9% 的民众会将政党票投给国民党，但是相较于前一次的调查，国民党的政党票从 33.2% 下跌到 27.9%， 减少 5.3 个百分点，推估少了2到3席的不分区立委席次。民进党政党票支持度则是从 31.7% 小幅上升到 32.3%。台北市长柯文哲筹组的台湾民众党则有 10.4% 的政党得票率，相较于前一次少了 3.9 个百分点。时代力量政党票支持度也呈现下滑状态，从前一次的调查 8% 下滑到 4.8%， 跌破 5% 的门槛。桃园一名黄姓男子因为担心11个月大的女儿因为缺血性脑病变抚养困难，加上照顾压力，更不忍她长大之后恐怕因为发展迟缓一辈子都需要人照顾，去年拿塑胶袋将她活活闷死，并且向警方自首，被检方依家暴杀人罪起诉。桃园地方法院在今天以家暴杀人罪判处黄姓男子有期徒刑3年2个月，褫夺公权2年。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今天宣布跟东京大学缔结联盟，双方将在先进半导体技术上进行组织性合作。台积电将提供晶圆工程服务给东京大学工程学院的系统设计实验室，实验室也将采用台积电开放创新平台虚拟设计环境进行晶片设计。此外，东京大学跟台积电也计划在材料、物理、化学以及其他领域进行先进研究合作，持续推动半导体技术的萎缩，以及探索半导体推进往前迈进的其他途径。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64点，来到2343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6点，成为2127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6点，成为290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40点，成为9636点。香港证指数下跌4点，成为2690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点，成为3211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70点，来到11647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088亿。东北季风影响，今天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雨，不排除局部大雨。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阿比啊，你来油头革命。 哎呀，我哪样爱薄冰能得食道癌啦，吃醋冰薄的草油啊，结果身体越来越坏。 哎呦，来路不明的偏方会害死人，千万不能相信。前一阵子隔壁王先生啊也得食道癌，去医院治疗，现在吃好睡好，身体还用怕咧。 是哦，啊是哪一家医院哈？ 只要有卫生福利部挂牌保证的癌症诊疗品质医院都可以啊。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转动世界地图，即使无法即刻动身， 到不了的地方就交给味蕾细细品味。 博朗精品咖啡，柑橘茶香醇厚甘甜， 坚果香气浓郁圆润。 博朗精品咖啡，阿西喜拉朵、伊索比亚单品豆种糖奶极致呈现。 入秋了，好想去泡汤哦！ 走啊，跟我一起去宜兰泡暖乎乎的温泉。 哎，你知道交通部观光局有推出秋冬旅游补助吗？ 知道啊，每个人有折抵1000元房价的机会，而且只要入住有配合秋冬游的旅宿店家，还会加送每房200元的夜市券。 那还等什么？赶快来订房！ 12月6号到15号，冬恋南洋温泉季，欢迎一起到宜兰泡温泉。 以上为宜兰县政府广告，接受交通部观光局补助。 发现真爱，发现波切利。全球超越8000万张专辑销售， 史上最伟大跨界男高音安德烈·波切利，冠军大碟《真好》，改版收录艾丽·高登、珍妮佛·加纳合唱等五首新作，环球感动发行。 2019飞碟空中义卖会12月2号到13号暖心登场，义卖商品有爱马斯爱心提供的强健丰盈爱心组，义卖所得全数捐给中华民国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邀你一起支持老人圆梦计划。 我是萧煌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时间刚好来到3:08，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在下个礼拜的时候呢，我们的飞碟空中义卖会要登场喽！从12月2号一直到13号，一共有10天，让大家做爱心的机会。这一次呢不一样，是我们每天都会有不一样的商品，而且每天都是限量贩售。价格绝对比市价低，而且呢这个义卖的组合就是你在市场上面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那当然呢，参与这个飞碟空中义卖会，既然是义卖，这就是做爱心。这一次呢所有的所得会扣除了这个所有的所得呢会给中华民国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那当然呢，就如果呢你有购买这些，这个你有参与老人圆梦计划，你有参与飞碟空中义卖会的话呢，其实也都可以得到这个捐款的收据，就中华民国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会给你开立捐款收据，在明年5月份的时候报税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拿这个收据作为个人的所得税的慈善捐赠列举扣除来使用。那来讲讲今天呢，就是从下个礼拜一一直到12月13号星期五这10天呢，参与的厂商包括了上品寝具、上信钻玉、臭味滚、壁虎防滑、奥斯丁寝室、品玉方、爱马斯、极品养生，还有永悦健康以及德国博医药。谢谢这一些赞助商们，就是热情的提供爱心赞助哟。当然最重要的是呢，我们有厂商提供了很棒的产品，还是要你正在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正在收听飞碟联播网，正在收听广播的你，一起来共襄盛举做爱心咯。当然来到了第二个小时，就是我们的周三，来到星期三，是我们星期三的告解日的时候，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告解一个你心中有没有对不起某个人，对不起某件事情，深藏的秘密，对不起自己，什么工作没做好，都欢迎你可以来告解一番，02-2363-9955，02-2363-9955。那当然呢，打电话进来告解，你不需要说你是谁，因为我们告解是个匿名的，你只要说我有罪，就可以开始你的告解了。 Body's on fire. Show me how to control it. And go ahead, you flip and get higher. Girl, I love how you roll it. I put my hand there. Hold it. I'ma be right by you. I'ma be right by you. I'ma be right by you. I'ma be right by you. lighters up, lighters up. One time lighters up. Pulled up in the party when you saw me, I was lighting up my J. So go ahead and brighten up my day. Lighters in the air when you're lighting up the rave. And it's feeling like I met you here before. Girl, I felt your presence when they let you through the door. Never had a brother give you everything and more. So I take a little piece and then the rest of it is yours, me and more. You don't dare when I don't tell you, but can you taste and I play? Hey, hey, hey. I don't know where to you, they do me. Wait, just this guy by my brain. Loving when I put you in your place, I can tell you love it just by looking in your face. It's the way that you wind up your waist, I'm so in awe. Girl, you never have to worry about nothing. You know it's yours, you know you're on it. Girl, you just on it. Cause your body's on fire. Show me how to control it. And go ahead, you step and get higher. Girl, I love how you hold it. I broke my hand there. 今天周三告解是第一位来告解的人是谁呢？你好， 马正昂， 你有罪吗？ 我有罪。 你的罪是？ 我礼拜六去逛夜市的时候，然后我拿垃圾去垃圾桶丢， 嗯， 然后丢完的时候，我转身要走的时候，我踢到了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是什么？ 它发出锵锵锵的声音，我往下看，发现是乞丐装钱的碗。 你踢到人家正在乞讨的碗啊？ 对啊，他在睡觉，然后就不小心踢下去。 那个钱有飞散出来吗？ 有啊，我还一个一个帮他捡。 哦，但他在睡觉，他也没有发现。 我捡回去放好的时候，他就起来，我说啊，对不起，不好意思，我踢到你的碗了。 哈哈， 然后我就丢了100块进去给他。 哦， 对啊，就是这样。 那还好啦，这个。没有很坏啊， 不是 踢倒以后，然后把人家钱全部捡走，这个真的蛮坏的， 这样太坏了吧？ 对， 没有，我就踢一踢，赶快帮他捡好，旁边的人都在笑我， 哼 哼哼，超丢人的，然后就赶快捡好，再放100块给他，我说不起，我不小心把你的碗踢歪了， 我觉得你实在是太棒了，你真的是很值得一个掌声， 谢谢， 谢谢你的告解， 好， 拜拜， 拜拜。 上了国中，三股成群，学官将手日渐成型。无爱读册，小就注定。来看阮条件威风凛凛。到了这时期，明年才十几，怕你跑给家人追，父母真担心，阮拢唔惊伊。拜托诶，放我出球过，他们三炷香祈祷，虽然不停地为我争吵。人生的心理落靠，心我不用靠，这是信用，未来不自由停靠。到了现在，我才真明白，家人祈求买出去欧派，像是我为儿子祈福对拜，延续香火承接我上一代。 是咱的所心会上传的故事，保庇咱的好心妇，是大哥在阮身躯。这是咱的所心会上传的故事，保庇咱的好心妇，是大哥。 道的，来自于顽童 MJ 116里面的小春 Kenzie 跟殷红，李殷红的合作，这首歌也是他们的新歌，叫做《香火》。3:17的哥哥妹妹有意思。Kenzie 小春呢，也会在12月25号的时候，对，在一个月过后，会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分享他的这一张作品，里面有四首歌，包括之前大家听到的《没在怕的》，还有现在这首歌曲《香火》。02-3639955，告解释的时间，有没有想要对谁？说声对不起。告解专线02-3639955，02-3639955。你好， 喂，你好， 你有罪吗？ 我有罪。 你的罪是？ 我对不起我的前同事。 前同事，你为何对不起他？ 就是我前公司。 的一对情侣同事， 嗯嗯， 然后男同事要离职的时候，他请我帮忙看护一下他的女朋友， 然后你就跟人家在一起了吗？ 并不是。 哦，那怎么样？ 然后后来那个女的，那个他女朋友就跟他分手了。 哦， 那原因很复杂。然后那男的就一直，我前同事就一直问我 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对，可是那个女生就叫我说不要跟他说。 那到底实际上是为什么？ 实际上是为什么？就是好像那个男生的亲戚好像有骚扰那个女生之类的吧。我没有问得很清楚。 好好好， 对，那可是那女生不想破坏那男生的家庭关系之类的。 哦， 对， 好可怕、哦。 然后我现知道那个男生现在好像还蛮，就是他好像觉得是我， 哦，他觉得是你破坏他们的感情，是不是？ 对， 但其实你完全没有。 所以我就觉得我很衰。那可是女生都这样说，那好的啊， 你也不能讲。 对，然后因为那男生后来回到南部去了，那其实我们见面机会也没有很大，我想说那就算了，我就吃闷亏，我就算了，我自己认了。 哼， 对。可是我还是觉得蛮对不起那个男生的啦。 为什么？你说没有好好的守护这段感情吗？ 我觉得我没有，就是他有跟我说叫我请我帮，就是照顾他的，就是看，因为他说那女生在台北好像没什么朋友，对，然后我还特别介绍几个我自己的女生朋友给他们认识，就说哎，你们 可以一起玩， 出去，对，说不用每次都透过我，这样我觉得不方便，对，我介绍女生朋友让你们自己去玩，对，可是后来还是发生这个事情啊，对，我觉得还对那个男生还蛮抱歉的。 天啊，今天两个打电话进来告解人，两个都是很善良的人啊。这个没办法，这个男生的亲戚骚扰对方，这个有什么办法呢？这个也不是你能控制的啊。 对，我虽然说我一直知道这个好像不干我的事，可是 内心还是过不去。 对，我内心还是过不去啊。对，然后我也一直到现在，好像三四年，我也没有办法很认真跟男生说实话。对， 这已经过三四年了。 对，已经过三四年了， 好久啊。你打完这通电话，你挂掉电话以后，就把这件事放下吧。 嗯，应该可以了。 好的， 至少我觉得我说出来了。 是的， 对， 再会了。 嗯，谢谢，拜拜， 拜拜。02-236-3-9955，周三告解室的时间，有没有想要对谁说一声“我的意”？拍谁？是的，对不起。I'm irreverent, I be reverent, I be so far, we don't give a fuck, welcome to the danger zone, step into the fantasy, you are not invited to the other side of sanity, they calling me an alien, a big headed astronaut, maybe it's because your boy Yeezy get ass a lot. You're so hypnotizing, could you be the devil, could you be an angel, your touch magnetizing, feels like I am floating. 02-3639955 Hello， 你好。 哎，马哥你好。 你有罪吗？ 有，我有罪。 你的罪是？ 我想要跟我的女儿说对不起。 哦，怎么了？ 最近比较疏忽她。 嗯嗯。 因为哥哥出去念军校。 嗯。 然后我就比较疏忽她的动向。他最近在玩电动啊，就遇到一个坏人、 嗯、 有一个他才九岁哦、 嗯、 有一个男生叫他脱光光跟他视讯、 嗯、 对他遇到这个坏人，然后我那天才突然发现到、 嗯、 然后才阻止了这一个动作、 嗯嗯、 不然他才九岁他还认不出什么、 嗯、 是好人什么是坏人这样， 嗯， 我的疏忽。 好的， 我想跟他说对不起。 好的，希望之后可以好好的陪在他身旁。 是， 再见了。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Tell me what's next, alien sex. I'ma disrobe you, then I'ma probe you. See, I abducted you, so I tell you what to do. I tell you what to do, what to do, what to do. Kiss me, kiss me, kiss me. Infect me with your love, infect me with your poison. Take me, have to take me. Wanna be a victim, ready for a passion. Il dubbio dentro me e ho smesso di sperare, ma un tratto 发现真爱，发现波切利。 Risvegli nel profondo un fuoco che mi accende. I return to love and restarò. 全球超越8000万张专辑销售，史上最伟大跨界男高音安德烈·波切利，冠军大碟《真好》，改版收录艾丽·高登、珍妮佛·加纳合唱等五首新作。高音安德烈·波切利，冠军大碟，真好。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这次内湖更骄傲了，双湖会新 AIT 使馆特区，地段无可取代，千平繁荣地王，未来一手掌握，400平私人会所，独享无需多言。75-63平双湖会，02-2791-8899，限量珍藏。 最会制造快乐的 LSUV Volvo XC60，提前年终快乐加码高达25万，月底前入主全新20年式，即刻赠送6万精品配件礼券，购车享最高半年免月付，再享5年保养保固与首年已试车体险。轻松拥有，不用等年底，立即体验最快乐的 XC60， 速洽 Volvo 全台展示中心。 夜的奇境，像梦的音符，肖邦好像就在我家，哄我入睡。

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可惜不是你 38分，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我是欧马克。平常要找我的话呢，除了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之外呢，也欢迎你利用网络搜寻欧马克，欧洲的欧，马克杯的马克，可以找到我的 Facebook 跟我的 YouTube 频道。欢迎你按下赞，按下小铃铛，按下订阅，按下抢先看，或者呢，我的 IG 也欢迎你可以 follow 我 MARC_ORANGE。今天是我们的周三告解日，周三告解室的时间，你有罪吗？ 马克，下午好。 你有罪吗？ 我有罪，而且罪该万死。 你的罪是？ 我礼拜天带我老婆去三峡的很有名的八条寿司旗舰店。 嗯 嗯。 然后呢，因为大排长龙，那通常大排长龙，我们因为常去吃的客人，我就知道说啊，赶快先去拿菜单。 嗯。 人家会先把你收去， 嗯， 结果我去拿菜单的时候呢，我就不经意的往我老婆那边看一下， 嗯， 可是就是我老婆前面就一对母女，那她妈妈的那个服装就很鲜艳， 嗯， 我就不经意的就视线多停留一下， 嗯， 然后后来我拿到板子之后，我要回去又看了一下， 嗯， 但是这次看不是看她的人， 嗯。 我是觉得奇怪，他们是新来的吗？ 嗯， 排那么长，他不知道先拿菜单，先选菜吗？ 嗯嗯嗯嗯。 结果当我走到我老婆旁边的时候， 嗯， 完蛋了。 怎样？怎么了？怎么了？ 我老婆眼神的杀气出来了。你为什么看前面那个女孩子看了两眼？ 哦，就这样。 而且这个两眼是有来，即来有至，是因为。我跟我老婆结婚那么多年，我是不能看任何一个女孩子一眼，要不然她会觉得她受到羞辱。你老婆这么漂亮，你还看别的女人？ 那你老婆真的 好不容易？ 那你老婆真的漂亮吗？ 哦，她是 model， 所以 设计公司的平面 model， 所以在你心中她也是真的漂亮。 她是女神。 OK， 好， 对。可是我跟他沟通到现在，我跟他讲说，人不可能不看一眼，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从对象走过来，你总不能低着头走路吧？你一定会看到他。 嗯。 好不容易跟他沟通好了，结果我居然礼拜天那边多看了一眼。 哦， 所以我死定了。 那我有一个问题，我有一个问题，那 是 你的老婆她可以任意的看其他人吗？ 他也不会看， 他也不会看， 都是人家看他。对， 好，所以他就是很习惯，就是他是个目光吸引机。然后 他觉得人家看很自然，但是 我是不会看任何人的，我看了你，代表我对你可能有点意思。OK， 他是做得很好，他做得到，所以他要求我其实也是有道理。 你乱讲，那哪有道理啊？他做得到那是他的事，这个为什么要用自己的标准去套到人家身上嘞？ 这是真的啊！我连那个庙会、那个街上、那个人家热闹、那个什么什么钢管舞、什么唱歌女郎，我那个看一眼我就倒霉了嘞！ 哇，天哪！ 真的，好，没关系啊！我是给天下男人一个告诫：如果你想要找漂亮的老婆，你就必须要做到像我这种。 这 啊，怎么说？ 那你每天你每天出门是不是你都戴墨镜就比较没事？ 也不是，我要装瞎。 对啊，就是你都看不到嘛。 对对，没有错。 对啊，然后戴那种很深的墨镜，这样至少看不到你的眼球是往哪边偏。 对，而且我必须要到新庄很有名的大众庙去发誓了。 哎，这个告解，我真的是有点想要替你叹气耶。 啊，没有办法，你不是第一个叹气的， 好， 是我所有的朋友都叹气啊。 谢谢你。 啊，谢谢你，谢谢马克， 拜拜， 谢谢，拜拜。 3:43，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主持人萧敬腾、林宥嘉见证实力，明星评审小雨、苏建行、阿令肯定加持，天后推手陈子红幕后操刀，制作人陈冠甫全力打造，玄玉女生许丽杰推出唱将主打《再抱紧点》。 想象的画面是不是你的坚决？再抱紧一点，直到爱凝结，不安的眼泪，哪怕某个明天我们变成了从前，无所谓，无所谓。再抱紧一点，直到爱凝结，你在的身边。 淋漓尽致，深刻动人。被歌迷与传媒公认为华语乐坛新一代女唱将，她是无法被忽视的23岁大女孩许丽杰。 再抱紧一点，直到爱凝结，不安的眼泪，哪怕某个明天我们变成了从前，无所谓，无所谓。再抱紧。 2019压轴必听的歌坛新未来。全乐女生许丽杰首张个人专辑《不就范》，第三波主打《再抱紧点》。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One World。 你问我喜欢国泰华威丰年吗？为什么？我先说，我知道你很喜欢。结婚买的公寓住到现在，人生也该换个地方精彩。那天听到销售小姐说。余生很贵，不要浪费。我只想告诉你，老婆，我们余生很长，要更健康。 来北投，过上不一样的生活。大业路520号，国泰华威丰年，23到43坪，北投最美接待中心，只到年底。你来过了没？2897-2088。传真行销。2020公主邮轮盛世公主号再创邮轮新玩法，除了冲绳石垣岛、宫古岛，3月带你日韩赏樱花，4到8月再给你全新景点，有日本的鹿儿岛、长崎佐世保市，还有韩国济州岛和第二大城釜山。搭邮轮玩日韩双国，现在预约再享好礼2选1，第二人半价或最高减1万，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阿仔啊，恭喜哦！ 新婚搞买新厝，双喜临门了。听人讲吼，搬厝都要买新床，也要安床，暗都足无用诶。 嘿呀，为着新厝搞买床吼，我做足侪功课诶呢。我有 CNS 标准诶老 K 牌弹簧床，台湾制作优质床垫，好睏个舒适，老人囡仔都保足介意诶。 安尼我嘛要来去买老 K 牌弹簧床。 对啦， 老 K 牌弹簧床贴心提醒您，充足愉快的睡眠能开启活力的一天。老 K 牌订购专线0800-321-086。 Go Unique Suzuki， 再大的生意 ，Carry 全都装得下。再重超有力，会跑更会省油钱。再大的梦想，做回家。本月赏车送独家好礼，快到全台展街鉴赏 Suzuki。 如果我说我还在等他，你们相信吗？那段怦然心动的相遇，即将重回你我的记忆。 你叫做林哲之。你要记好 中文原创音乐剧 Daylight， 11月29至12月1日新北艺文中心，购票请洽两厅院。 大家好，我们是 Trash。 我要放荡不羁的爱，不怕问也不怕失败，生命曾经我的存在， I know the spirit will never die。 飞天 3:48，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最后一个段落，我是欧马克，现在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我觉得是超级适合当飞碟电台，也超级适合在飞碟电台放的一首歌，来自于吕杰飞的《外星人》。 有一个朋友总是超级好奇，很有趣，像这凡人不懂的深奥道理。 他只是个万古又名锐的黑。 听到的歌曲吕杰飞的《外星人》，其实副标题可能应该要叫《水瓶座》。3:52，在这边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今天最后呢，要为你送上的是这个礼拜也有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这张专辑，真的是用尽生命之力。有时候你听一张专辑，你可以感觉到歌手他的用心，他投注在他的人生跟他的生命在其中，然后埋了很多很多的故事在里面。他就是谷谷吕思维。这张专辑也找到很多人来合作，其中也包括了马上发行专辑的 Julia 吴卓源。这首歌叫做《贵了》，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不要忘记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我是欧马克，我们明天见。 早就无人能较量 Sorry my bad Sorry my bad 我嘴不够天秤让你翻白眼直到我脾气我的朋友们都惹不起再多小聪明一切你都变不出把戏 Sorry my bad Sorry my bad 我也想当你心目中的欧巴可能因为自己太不完美才渴望你完美一些怪我太质疑搞得你不像你请你别离我而去对不起是我不好我给你跪了尽量生我的气的手机没关系让我惭愧有个目的 Baby 对不起对不起请原谅我我给你跪了发誓绝不失踪因为为你开宗小雨哥嘛快放过我 也不需要你点点说我有多漂亮我只想你用情绪体会我的感想 So listen baby, oh listen baby 不想你生气不想失去你 Now you don't gotta say a word baby I know You don't gotta play no games that's a real love Listen baby, oh listen baby 我知道当初我想的那个你还在这里走来走去 Oh 你不要想太多你不要再啰嗦我一直都会在 吩咐了时间进入吴青峰的失忆症 Thank you.